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丕竖起大指啊，赞美黄权。怎么呢？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将军黄权已经来投降我来了，可是他的心里还没忘了他的主公刘备。曹丕呀、啊，很欣赏黄权这个人，当即就封他为镇南将军。黄权是坚持不受，您能把我收下就不错了，我不当这个将军。你看看，曹丕反倒劝他，劝他什么呀？您无论如何得当，你这不是投我来了吗？我就应该封你一个官职。哎，好说歹说吧，过了没有几天呢，有传言过来了，说是西蜀刘备知道黄权投降曹丕了，把黄权的全家是满门抄斩。哎呦，曹丕吃了一惊啊，赶忙把黄权叫来问，说刘备现在把你一家人都给杀死了。黄权听得这会儿掉了泪了。哦，曹丕以为他相信了，不，黄权摆摆手，陛下，我家主公绝不会那么做，我是忠于我家主公的，主公也知道微臣我这片心，这都是谣传呐、啊。哎呀呀，曹丕点头没说话呀。曹丕心中暗想，刘备这个人物了不起呀、啊、怎么呢？他知人善任，很会用人呐、啊、他手下的臣宰对他难怪这样的忠。曹丕这才让黄权下去休息，自己带领着人马兵分三路来取江东。活该曹丕不露脸呢、啊、他的人马刚到了人家吴国的边境上，哼，这时候是大疫流行，不是正是夏天吗？怎么个大疫流行？就是瘟灾呀、啊、嘿呦，曹丕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十有八九全都病倒了，再加上江东陆逊这一回兵，把曹丕三路人马杀得大败，迫使的这位曹丕没办法，卷旗息鼓败回了洛阳。江东孙权声威大振，不用说退曹丕，就是这一打败刘备，把刘备75万人马几乎打了一个全军覆没。最后刘备要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保着驾，他连白帝城都回不去了。如今就带着那些残兵败将退守在白帝城。好可怜的刘备到了白帝城那儿就病倒了，他这场病纯属是窝囊病。刘备是越想越伤心，内心非常痛苦啊。刘备就把自己临时住的这个驿馆修缮了一番，改名叫永安宫。这永安宫不在白帝城，在哪儿啊？在奉节县。现在奉节县那个师范学校啊，哎，那儿就是刘备永安宫的故址。把永安宫修缮完毕，刘备就住在这儿了。大家以为呢，皇帝在这儿住些日子， 这个病见好，咱们就能回成都了。哎呀，谁知道这个病啊是好好坏坏，合着还走不了了。哎呦，文武这着急呀，虽然着急还不敢让刘备看出来，请医官调治吧。是啊，刘备御驾亲征，从西蜀出来征伐东吴的时候，带着好多御医官。这一场恶战呢，那御医官就剩下两位了。这两位每天给刘备是针墨看病下药，总不见好，就只得请当地一些先生。哪儿有先生上哪儿请去吧，酬以重金呢、啊。反正你只要把皇上这病看好了，你就立了大功了。哪位先生不愿意把刘备的病早日看好啊？但是越吃这药啊，这个病势是越加沉重。怎么回事呢？唉，他得的是心病啊。哎呦，刘备这心里头甭提多窝囊了。这次一心一意呀、啊，领着人马到江东来给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仇，全这个桃园的义字。没想到这仇没报了啊，是一场惨败。自己这一仗整打了2年多呀，刘备这个罪也没少受啊。他来的时候刘备这身体就不大好，等到了前敌之后，他是连着急带上火，有时候遇上的热天啊，热的你没地方藏没地方躲的，这一冷的时候，哎呦，风刮的你是透心凉，着急上火，连冷带热，愁这个军粮供不下人家这个萧亭嘞，心里又着急，再加上这一把大火，刘备60多岁了，就30多岁也受不了，何况他是个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这个病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得的了，日积月累，今天是一块发作呀。先生每次给皇帝刘备看完病出来之后，这个赵云等众将就在先生身边尾随着。先生，陛下病体怎么样？只见先生一个个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赵云将军心里头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一看先生这样，甭问，陛下这个病体不见好啊，这可怎么办？先生，我家陛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唉，子龙将军呐、啊，陛下的病是冰冻三尺肉，那就是说非一日之寒了。实际赵云也知道皇帝的病是悔恨成疾呀、啊，搁谁心里能不难过呀？萧亭这一战，75万人马全完了，大伤了元气。刘备把西川所有的兵几乎都带出来了，发倾国之兵，多少有名的上将都死在萧亭了，程基、冯习、张南、傅同，还有那位藩王沙摩柯、黄权、刘宁、杜陆全都投降了。刘备这心里头能不上火呀？赵云这么一听，先生，我明白了，可是望先生高枕呐、啊，您呐好好的给陛下看一看，用点好药。什么好药？人参鹿茸。嗨，要不是那病啊，越吃还越厉害呢。子龙将军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他也很着急。刚说完了这几句话，有人进来回禀：子将军啊，门外有人大哭啊。子龙一愣，心说这谁这么不懂事啊，皇帝这儿病着，你这不是给人添腻歪吗？这不是，他哭什么呀？赶快把他赶走。这军校这么一听，不行啊，将军，赶不走啊，他这是咱们的人呢、啊、哎呀，子龙扶着佩剑打屋里就出来了，来到了宫廷门首这儿站着，这么一看呢、啊、哈哈， 赵云愣了，看这位哭得满脸是泪，右手提了个小包裹，左手牵着一匹马，浑身上下全是灰尘呐、 啊！哎呀，原来是马良先生。马良一见赵云，哭得更难过了。赵云赶忙向他摆摆手：“你可别哭了，马先生。怎么了？咱主公病了，病得很厉害。马先生，你为什么是如此之伤悲？”哎呀， 马良一跺脚，拉住了子龙。不问还好，这一问他呀，马良这心里更难过了。怎么回事？他恨自己，我怎么就没能够累生双翅早点飞回来呢？你看看丞相这是怎么说的，他有打怀里头把诸葛亮写给刘备的那封书信拿出来，赵云接过来一看，哎，完了。是啊，我在为此痛哭，要不我这么大人哭什么呀？我回来的太晚了，我走到这儿我就全知道了，主公一场惨败。哎呀，马先生你就不必追回了，我能不能去看看主公啊？你可最好不要惊驾。我知道。马良顾不得什么换回衣服洗漱洗漱了，他把那包裹交给了随从，从外边就进来，来到寝宫这儿，蹑足千踪走到门口，这刚往里这么一探头，就听屋里边有人叫他：“是马良先生回来了吧？”哎呦，把马良吓一跳，怎么回事呢？主公怎么会隔着窗户隔着门就知道我马良回来了呢？感情他过来的时候啊，那阳光照着他那身影在窗子上这么一晃，刘备就认出来了。快进来见我，遵旨。马良由外边进来，走到龙榻前，他这么一看呢、啊，呦，马良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皇帝刘备可瘦多了，和自己走的那时候等于换了这么一个人。马良赶忙倒身下拜，刘备吩咐把马先生搀起来，叫马良坐在龙榻旁，赐了个座位，马良卸了座。刘备问他：“此去成都可曾见到了丞相？”“陛下，我见到了。”哎，刘备叹了口气：“哟，怎么呢？我悔不听丞相与众文武的劝阻，我是一意要报仇啊，非要御驾亲征不可，没想到今天在萧亭惨败，我刘备还有何面目再回成都见丞相与群臣？”说着刘备的眼泪就淌下来了，他现在非常悔恨哦，当初要听了诸葛亮和众文武的解劝，特别是赵云那番金石良言，自己如果能听进去的话，哪能有今天。马良的心里比刘备更为难过，但是他得忍着点啊，咬着牙也得撑着点，他还得劝慰主公：“陛下，请您好好服药善保龙体吧。丞相与太子都很好，众文武都在盼着您早日起驾还成都，这是丞相给您写来的信，陛下不必多虑了。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识。”说到这儿啊，马良也要哭，怎么还胜败兵家常识呢？有这么败的吗？要不怎么马良鼻子发酸了呢？但是你也得好言安抚啊，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开导皇帝，不要让他越想越窝囊，盼着他那病好早点好了啊。刘备打着精神就把诸葛丞相这封信打开了，打开一看这信呢，哎，刘备更难过了。怎么 见字如见其人呐、啊。正是丞相诸葛亮亲笔所书，告诉刘备不能这样扎营啊。您连营700里，而且还把人马安扎在潮湿低洼的地方，如果敌军用火，那可是防不胜防啊。多好的丞相啊，看见这封信呢、啊、就等于诸葛亮坐在刘备的身边。刘备当时把眼睛合起来了，合眼干什么呀？他在想，与诸葛丞相相聚之日，这次来兵发江东，如果带着诸葛丞相，绝不能有此败。刘备这阵明白了，甭说他明白，江东的都督陆逊都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计呀、啊，谁都瞒哄得了，就是瞒不过那诸葛亮。但是天性，此人不在此地，连这位敌军的都督都这么想，何况今天皇帝刘备。刘备怎么想啊？怎么后悔？我怎么就没把诸葛亮丞相带来呢？即便不带人家来，说是成都也很重要，需要有一个人在这儿镇守，我要早见他这封手书也好了。马良跟我说这营寨不能这么扎，我还不服气呢。马良说您一定要这么扎，最好画个图给丞相送去。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啊，嗨，我亲自领兵打仗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安营扎寨吗？这点小事何必惊动丞相呢？你看看今天丞相来书写得很清楚，营寨千万不能这么扎呀。哎呦，刘备是越想越悔，越想越恨，他是悔恨交加呀。他现在正病着呢，尤其年龄也大一点了，60出头的人了，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当时刘备背过气去了，可把马良吓坏了。众文武赶快呼唤，费了好大的力气呀、啊、哎呦，又给扎针又给灌药，这刘备才算苏醒过来。苏醒过来还接着哭，文武呢只得是宽慰解劝，陛下不必这么伤悲，胜败君家之常事，您要好好的静养，善保龙体呀、啊、身体养好了，服了缘，那么跟丞相商量商量，咱们再起兵报仇啊。哎，一说这几句话呀，刘备心里还稍微宽松了一些，这才不哭了。怎么办呢？就让皇上在这儿养着吧。马良也明白了，赵云都跟他说了，现在恨不得起驾回成都，但是起不了驾呀，这个病是好好坏坏。那么现在刚见一点起色，马良这一回来，哎，刘备一看诸葛亮这信，病又加重了。过了没有几天，这个病稍见点好，刘备又听到一个禀报，说是江东夫人孙尚香为他即将，即将之后投江而死。哎呦，刘备一听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呀，把夫人孙尚香的那些好处他都想起来了。夫人孙尚香跟刘备不仅是恩爱，而且对他建成霸业呀，可以说孙尚香也付了好多的心血呀。刘备没有孙尚香，还想龙凤呈祥回荆州啊，根本就回不去，孙权早就把他杀了。那时候的周瑜周公瑾还能放过刘备？千方百计想把他要收拾死，那不多亏人家夫人呐、啊。虽有大将赵云保驾，可借助孙夫人多大的力量？你要知道啊，虽然人家嫁了刘备了，可人家哥哥也在创基立业，为了你刘备舍了年迈的母亲，舍了哥哥孙权，跟着你回了荆州。一到荆州之后，就带着那个可爱的阿斗，把阿斗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啊，扶持着老弟，带着小弟，而且还得为刘备的军政等务操劳。刘备心里能不难过吗？现在您是什么时候啊？再这么难过，那能行吗？ 那药啊都白吃了。常言有句话，三分服药七分养啊。什么叫养身之道？这养身之道就是保持愉快，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比吃药强得多。你一天就干他三斤人参四两鹿茸，整天眉头往着个大疙瘩，一天都要急死，自己把自己要掐死，好不了。甭说吃药，你就把那药爷孙思邈都吞在肚子里去，也不管事儿。刘备要说那是当今的一个皇帝，他什么药吃不着啊？可是这药不管用，他思念夫人孙尚香，想二弟，想三弟，想他那些所有的大将，挨个想。其实想别人呢，都是想想而已，最主要的是想他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呀。有时候想的刘备这么一抬头啊，哟，他看关羽就在他跟前站着呢，转脸一看，张飞也在身边这儿站着。哎呀呀，刘备是喜出望外，我二弟关羽和张飞兄弟活了。他立刻坐起来了，二位贤弟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也不跟愚兄我说一声啊？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来呀，给我二弟关羽、三弟翼德看座。旁边侍臣都差点吓趴下。怎么什么二弟关羽在哪儿呢？这些侍臣把眼睛瞪了个滴溜圆，满屋子学吗？没有啊。万岁，哪里有关君侯的踪影啊？呸，大胆，你们看我二弟这不是就在此处吗？说着话呀，刘备把手伸过去了，干嘛呀？他想把他二弟关羽拉过来在床边坐一会儿。这一伸手啊，呼的一下，皇帝刘备显一显由龙床上栽下来，可把手下侍臣吓坏了。哎呀万岁，您这是怎么了？啊，刘备揉一揉眼睛再看看呢，这屋里没有关羽和张飞的踪影啊。刚才我是看离眼了。哎呀呀，真怪呀。侍臣这么一瞧，坏了，怎么皇上这是怎么了？原来呀，只是说几句梦话，叫一叫他兄弟的名字，现在可好，伸手拉去了，就这儿站着呢。这可吓人，甭问，这是想的着了魔了。他们安抚皇上几句，让刘备在这好好休息。那侍臣赶快跑出来，来找赵云将军，把这详细经过这么一说。赵云一听，这可不得了，怎么，陛下这不是着了魔了吗？想他的两个弟弟要想疯了，我无论如何得去宽慰几句。哎呀，那劝皮儿劝不了瓤了。赵云当时劝刘备啊，刘备也能听进去，脸上也有点笑容。哎，由赵云这儿劝着说着看着，他也能吃口东西。等到死将军子龙一走，刘备偷偷又掉上眼泪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云当时劝刘备啊，刘备也能听进去，脸上也有点笑容。哎，由赵云这劝着说着看着，他也能吃口东西。等到死将军子龙一走，刘备偷偷又掉上眼泪了。白天想想他的二弟关羽，晚上想想三弟张飞，想来想去呀，把他想的这个晚间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是满口说胡话。手下侍臣一看坏了，他们找到御医官，御医官找子龙，说是陛下的病体日复一日的沉重，将军您得早拿个主张啊。哎呀，现在赵云可真难呐、怎么呢，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由赵云一个人在这会儿盯着。马良不是来了吗？赵云把马良啊给打发走了，上哪儿去了？藩王沙木柯已经死在了两军阵前，你不得去个人跟人家那儿交代交代啊？你把人家人马借走了，把沙木柯也给借走了，现在几乎都没回来，你把我们的人都给借哪儿去了？这得去个人呢。马良这一走，文武代打就剩赵云了，现在让他拿个主张，拿什么主张？子龙只得一有时间就陪着皇上刘备这儿坐着坐着。赵云心里也不踏实啊，怎么呢？你别看陆逊当时撤了兵了，一方面呢，那是多亏丞相诸葛亮的八阵图把东吴给占了一下，另一方面赵云知道曹丕绝不能轻易放过江东，他趁着陆逊进兵魁关的时候，他准想着要打孙权个措手不及，陆逊得回去顾江东，但是他要杀退曹丕能不能再回来，这个事儿子龙将军不能不想。那子龙那心非常细呀、想事想的也周全，他都得想到。子龙很难呐、现在听侍臣这么一说，赵云赶忙就到刘备的病房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刘备正找他呢。哎呀，四弟，你来得正好啊，我呀叫人写下一封书信，你赶快派人把他送往城中，将丞相请到此处来议事。朕的病体越来越不佳，看来要不久于人世了。哎呦，赵云听到这儿，唰的眼泪是夺眶而出，望陛下多多保重。子弟，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你也不必劝慰我了，快请丞相。赵云领命， 写下书信，派人飞速成都，越快越好哦。唉，赵云心想，我家丞相也应该来一趟，但是只有我知道，丞相恐怕在成都分不开身呢。赵云这员大将实在难得呀，不愧是名将，不仅有名望，而且这人非常明白，他能知道诸葛亮分不开身，诸葛亮是早就应该来，那么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来？第一个是路途遥远，行路不便，由成都赶到白帝城那是2400-500里地，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呢，成都那一带呀，不怎么踏实，有个大将叫黄元，他总想着要谋反，总惦记把诸葛亮啊由打成都和西川这一带给赶出去，诸葛亮得防备着他点啊，他何尝不想来到白帝城看望刘备呢？诸葛亮是真脱不开身，现在他接到这封书信了，丞相心里头非常着急啊，刘备在萧亭大败，让人家陆逊火烧连营，这些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了，知道现在主公正在白帝城养病，现在一看来信叫自己立刻前往，甭问主公病危啊，诸葛亮立刻把秦宓、邓芝、董允、杜琼、李严全找来了，丞相吩咐秦宓呀，让他严防这黄元，随时加他的小心，此人早有谋反之心，你必须如此这般。安顿好了，又去辞别太子刘禅，随后丞相带着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和尚书令李严打马扬鞭离开成都，直奔白帝城，离着白帝城还100-200里路呢，赵云前来迎接。丞相赶忙问赵云呢，说主公病体怎么样啊？赵云那就得一一的实说呀。诸葛亮听完之后心情十分沉重，来到永安宫，忙得他连衣服都没换，脸都没洗呀，风尘仆仆的带着刘永、刘礼和李严来见皇帝刘备。有人通禀进去了，说是丞相来了。哎呦，刘备一听诸葛亮来了，精神为之大振啊，他想起来，起了半天也没起来呀，侍臣赶忙把皇帝刘备给扶起来，后边弄仨枕头给呛上，旁边还有俩人扶着刘备，把这俩扒了一边去了，你们躲开我干嘛呀，挡住我的视线不行，我要见见丞相，多少日子没见了，那是最贴心的人呐。他说是把侍臣推开，实际已经推不动了，侍臣明白皇帝的心意，赶忙就躲开了。哎呦，诸葛亮进的门来一看刘备，丞相眼圈这么一红，这眼泪就差点夺眶而出啊！怎么呢？他看刘备整个变了一个人，现在是骨瘦如柴，头上缠着一块黄绫子，诸葛亮看得出来，正因为是自己来了，主公这是强打精神。诸葛亮怎么能不难过，但是这眼泪还不能让他掉下来，这是来探望陛下的病体来了，哪能进门就哭啊，咬紧牙关也得把这泪水忍住。把刘永、刘礼吓坏了，这俩是小孩啊，他父亲刘备从成都走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文武送了一程，不是这样啊，几乎都不认识了，把刘永、刘礼吓得呀，往赵云身后边直藏。诸葛亮抢步上前，叩头施礼呀。哎呦，刘备很想把丞相搀起来，搀不动了。 这胳膊抬着都费事了，他赶忙吩咐旁边的侍臣快把丞相扶起赐座。旁边有人刚把座位搬过来，刘备皱着眉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坐在椅子上，要坐在我的床上。诸葛亮就坐在了床边，刘备拉住孔明的手是泪流满面。诸葛丞相这时也像万箭穿心似的一般，他看了看主公刘备，再看看在龙榻前，哎呦，这药啊跟着吃的东西几乎都摆满了，都什么药？呵，什么药都有，什么回生丹、长寿丹、再造丸、龙肝散、凤胆膏、麒麟蜜、虎骨水、蛤蜊油、珍珠粉都不管用了，吃的东西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全有啊，净好吃的，天上飞的鸽子肉啊，地下跑的驼峰、清蒸驼峰，水里头附着那鲤鱼汤，草壳里蹦的田鸡羹啊，多好的吃的，吃不下去了。实际这几天就是这样，那些吃的东西端上来又撤下去，今天一见丞相，由于激动高兴又加之难过，更不想吃了。刘备一边擦着泪一边看丞相，他总想把这泪水擦净，好好看看诸葛亮，但是这泪水说什么也止不住。刘备用了很大的力气，用手抚摸着诸葛丞相的后背。丞相，这时刘备心里是千头万绪，他想起来当年刘关张兄弟三人到卧龙岗去请这位诸葛孔明三顾茅庐啊，孔明先生的隆中对随后跟着自己出了山，才使得刘备的霸业成就。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其知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我自从得了丞相你呀，我的霸业才建成，可是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我怎么就不听您的话？我要听了您的话，绝不会这次在萧亭一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我是悔恨交加呀，几乎都没有脸儿再见丞相你了，我后悔得不得了，我也恨恨没能够给我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了仇，恨我没有取得江东、杀死孙权，同时我也恨我自己打了大半辈子仗，这次吃了这么一个大苦头啊，这都是自己大意轻敌之过，今朕死在旦夕，四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我感觉到了我已经快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丞相您由打成都请到永安宫来，托付以大事。什么事儿呢？一个是自己的霸业，那由谁来继承啊？就得由自己的儿子太子刘禅。这个孩子现在年纪很小，他才17岁，同时还很软弱，所以我请丞相您来和您商量，我要托以大事啊。这时诸葛亮这个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也泣不成声了。陛下，愿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您不要多想了，还是好好的养病为紧要啊。刘备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啊，他看了看眼前的文武，离他不远站着的是赵云、赵子龙，子龙对面是尚书令李严，李严身后站着一员将马谡，就是马良他弟弟。刘备看了马谡一眼，他以目示意，什么意思呢？让文武斩退，屋里这些人都出去一下，大概有些什么更重要的话要跟丞相诸葛亮说。众文武 十里告退，全都退出大殿去了。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丞相看马谡这个人怎么样。诸葛亮一愣，怎么突然间主公问起马谡来了呢？马谡这个人很有才呀，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是熟读兵书，诸葛亮对他很赏识。陛下，马谡这个人也算是当世之英才。呵呵，不然不然。刘备摆了摆手啊，丞相，我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以深察之，这个人呢不能重用。您要用他的时候，希望丞相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完了之后再使用此人。诸葛亮也没好意思的深问，说为什么主公有这种看法，现在也不是问这个的时候，自己只得是点头领命。刘备这时又传旨，让所有的文武都到近前来。干什么呀？刘备吩咐取过纸笔，他要亲手写下遗诏。哎呦，病得是够重哦，写这诏书啊，那手都直哆嗦，写一两个字就得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把这诏书写完，递给了丞相。丞相，陛下，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凡丞相将诏书赋予太子刘禅，令误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现在刘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于肺腑啊。他跟诸葛亮说，说我这个人不爱读书啊，刘备念书很不好，他不怎么用功，从小就喜欢刀枪棍棒，虽然我书念得不好啊，但是我也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圣人不是说过吗，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那小鸟要断气儿的时候，它叫出来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悲切。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肺腑忠言说给最亲最近的人，甚至于隐私一生了，也把这话要说出来，而且说得很中听，哪怕是说过好多的话都不怎么样，都不中听，这时候说出那话很值得人同情，很值得人赞叹呐、啊。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说，本来我想和众文武一道灭曹贼，重扶汉室，不幸的是走在中途咱们分手了。我拜托丞相你要招呼好太子刘禅，把我的这个诏书叫他看了，不要当作常言一般的话去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希望丞相您多多教导刘禅。刘备话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诸葛亮赶忙跪倒床前，众文武啦全跪下。诸葛亮给刘备叩头，陛下，臣等尽是犬马之劳，以报陛下之遇之恩。刘备吩咐侍臣赶快把丞相扶起，众文武平身呐、啊。刘备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几乎是一句话倒一口气。丞相， 朕今日死矣，我已经不行了，我有心腹之言相告。诸葛亮往前一探身，陛下，不知陛下有何圣谕，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刘备是一字一泪，丞相，我看君才十倍操皮，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唰惊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孔明赶忙跪倒在地，响头碰地呀，陛下，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岂之以死乎？嘣嘣嘣，诸葛亮头都磕出血来了。丞相为什么这么紧张？刘备这话说得太重了，你别看他断断续续有气无力，一字一字的这么说呀，声音很微弱，但是字字千斤重，几句话就像在这大殿里边打响了一个炸雷一样。不用说是丞相诸葛亮，今天换任何一个人听了刘备这几句话，也得吓得是汗流浃背，手足失措呀。刘备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是你的这个才华呀，高过曹丕十倍，你是一位安邦定国的大才，以后肯定能成大事。我现在虽然向你托孤，就是说把我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你，那么你要看我这孩子能够辅佐，你就辅佐他，就是说让诸葛亮保刘禅做皇帝。那么刘禅要辅佐不了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皇帝的材料，你呀就把他推到一边去，你自己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着能不害怕吗？难道说诸葛亮有什么野心是怎么的？做一个大臣，让皇帝说出这番话来，他怎么能够不紧张？实际啊，刘备这话真是发自肺腑。别看刘备，人家说他是世之枭雄，说这个人呢很狡猾，哎，很难斗，特别不好惹，心眼非常多。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还是忠诚的呀，把诸葛亮啊真当做他一个股肱大臣，知心的好友。现在呢，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而是要重扶汉室，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留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还能够开通最后的一分钟。原价是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活动当中呢，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 是， 而且呢，订购成功呢，就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现在呢，刘备眼看着就不行了。那么按照这个古话说，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现在不是说试探诸葛亮，他这是真心诚意的告诉诸葛亮这么一番话，意思之间说不单单呢是你辅佐不辅佐我儿子刘禅，而是要重扶汉室，这才是刘备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自己呢，现在看来这目的没达到，刚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就完了。但是他这番话说的这个时间，在这种气氛之下，诸葛亮怎么能不紧张啊？就赶忙二次跪倒，响头碰地，叩头流血啊，把头皮都磕破了。陛下，臣安敢不尽股肱之力，忠贞之节，既之已死啊。诸葛亮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啊，您待我太好了，我要报答陛下您的三顾之恩，就是说我就是分身碎骨，我也报答不了你的这个恩情。那就是说请刘备你放心，我呀无论如何也得竭尽全力辅佐幼主刘禅。刘备吩咐人把诸葛亮搀扶起来，二次坐在龙榻上，然后叫鲁王刘永、梁王刘礼过来，尔等要牢记阵言呢。朕死之后，而兄弟三人皆已复侍丞相，不可怠慢。刘备告诉这哥俩呀，说我死了，你们和你的哥哥刘禅兄弟三人对待丞相诸葛亮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绝不可怠慢。这两个王子一听，扑通一下双双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是响头碰地。诸葛亮赶忙用手搀扶啊，陛下，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陛下知遇之恩呢？这时把丞相诸葛亮哭的是泪流满面。刘备望了望 在屋里头站着的这些大臣，这些大臣们眼睛都哭红了，一个个是泪如雨下呀。刘备望着这些大臣呢，心里头也是万分的难过呀。列位爱卿，朕已托孤于丞相，领四子以父侍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父阵亡。子龙、赵云赶忙抢步上前施礼：“陛下。”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朕与卿交于患难之中，相处至今，不想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虚无子，勿负朕言呐。”就是说，我和你赵云交朋友啊，是在患难之中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没成想今天在这会儿分别了，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儿们，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嘱托。赵云当时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啊：“陛下，臣敢不效犬马之劳。”往下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怎么说不出来了，光剩了哭了。刘备点了点头啊，把眼睛闭上，他缓了一口气。现在刘备每说一句话呀，几乎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是倒着气儿说的。随后刘备睁开双睛，又看了看屋中的文武，众文武一个个泪如雨下呀，哭的呀，这些文武大臣视线都模糊了，谁也看不清楚谁怎么回事了，都有点哭晕了。谁不难过呀？这大殿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众文武看得出来，陛下有好多的话要和这些人讲，但是讲不出来了。刘备呢，讲不出来也要讲啊，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壮志未酬啊。刘备缓了一口气，瞪大了眼睛，精神这么一振，哎，就在这一瞬间，刘备的脸上有点红润之色了，又出现了那个往日啊那威风劲儿了，这大概就叫做回光返照。列位爱卿，卿等要牢记朕言呐，朕不能一一嘱咐，愿皆自爱。就是说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应该每个人都说一番话，我说不了，让这些人要自爱自勉。意思之间就是告诉众文武，重复汉室，我这个壮志没有能够施展，你们呢要跟随丞相诸葛亮一起辅佐我子刘禅，重整汉室，灭了这个曹丕，统一了江山，统一了天下，这才叫不辜负我刘备。就是这番话大家都明白了，众文武几乎是异口同声啊：“臣等为报陛下之恩，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愿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就是说呀，天下的黎民百姓都在看着陛下您呐，把希望都寄托在陛下您一个人的身上，重整汉室就在您了，您好好养病吧。刘备听了这些话，他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惜呀，说不出来了。刘备 把双睛一闭，绝气身亡。在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刘备刘玄德，世之枭雄，今天就窝囊死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刘备死了。那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公元223年。刘备死的时候是63岁。三国时期，这么大的一位枭雄刘备刘玄德，就窝囊死在永安宫了。怎么窝囊死的啊？刘备出世以来就立下了报国大志，他和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愿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要重整汉室。到现在呢，做了这么几天西蜀皇帝，大志未得施展，休庭一战，也就是说义陵这一战，被江东年轻主帅陆逊陆伯言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刘备啊，之所以病死在永安宫，与其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窝囊死的。他是连着急带上火带窝囊，着急是这次来的目的呀。之所以御驾亲征，就想给两个兄弟报仇，仇也没报了。上火临走的时候，丞相诸葛亮和文武百官再三解劝，连赵云都出来阻挡，不让他来，他非来不可。来了，窝囊，就凭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大半辈子仗，败在江东一个小年轻的主帅手里了。刘备是窝火呀，那刘备在三国时期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军事家呀，也打了不少的胜仗，他的那个心计呀，也可以说是够用的。但是这次仇也没报成，把兵马损失了这么多，几乎都伤了西蜀的元气了，你说他能不窝火吗？就这么着就窝囊死了。刘备啊，在这历代皇帝当中，他是出身比较寒苦的一个皇帝。哎，刘备出身很苦，早年丧父，寡母孤儿度日，倚仗着什么生活呢？织席饭具呀，就是编个席子，卖个草鞋什么的。后来呀，多亏别人相助，念了那么几天书。刘备这人呢，还不大爱好读书，他喜欢摆弄刀枪。哎，后来结交了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一同起事。哎呦，东一头西一头，连个驻足之地都没有，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哎，今儿个倚夫这个，明天投靠那个，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几十年的。什么时候才是刘备的转机呢？自从三顾茅庐请出来了诸葛亮，诸葛亮初出茅庐，三把大火，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后来借了荆州，又巧取了西川，刘备这才算有个站脚的地方，有块地盘了，在西蜀这儿也称了地了。可怜的是就在这时候，荆州也丢失了，二弟也死了，三弟也完了，刘备怎么能够不动心呢？要说刘关张啊，这义气是够深重的，这义气啊，使三个兄弟连结在一起，要想成霸业，这义气呢，也把他们弟兄三个人都给坑害了。关羽大意失荆州，死在了麦城，张飞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逼反了手下的两个偏将范江张达，把张飞给刺杀了。这次刘备就宁可为两个兄弟关张报仇血恨，自己万里江山都不要了。要说这刘备这皇帝啊，也有点绝的，他绝在什么地方？ 过去这个皇帝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当他没成事的时候，没得江山，就是说呀，还没灭南背北那时候，他对他身边那些大臣呐、哎呦，可好了，整天呐、都是乐乐呵呵的，跟你呀、特别亲近。你要给他指出点什么毛病啊，把他乐得不得了。他拿你当个亲人，等到他一坐下，一当了皇帝，他就该开始琢磨了。琢磨谁呀、他身边的这些亲近大臣呢、他瞅谁都像要篡位，要夺他的江山，他就该下手了，该杀他这些忠良了。您看斩蛇起义的那刘邦，开始的时候对韩信多好，后来一成霸业，他就把韩信勒死了。这就叫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也就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刘备可不是这样，今天他为了给关羽张飞两个兄弟报仇，宁可荣华富贵不要了，万里江山舍喽，甚至于我跟随我这两个兄弟一起去，我也心甘情愿。这是刘备啊，成事在义字，败亡也在这个义字。刘备这个人呢、在皇帝里边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忠厚的皇帝，就是说这个人呢、很爱他的臣下，也很爱护黎民百姓。就拿他败走新野来说吧，携民渡江，那要放在一般皇帝的身上都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呀，刘备这个皇帝还比较仁厚，要不怎么在三国时期刘备占了个仁和呢？这次夷陵大战败得这么惨，一直刘备病死在永安宫，也是真够窝火的呀。那枭雄刘备打仗那是个离手啊，把他胜了不容易。刘备这仗啊，虽然败得窝囊，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要不是采用避蕊乘皮，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根本打不败刘备啊。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文官武将无不哀痛。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赶忙传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防止江东来犯。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举行哀礼啊。在举行哀礼已毕，马上开读遗诏。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他在诏书上写着，朕初得机，诞下利儿，后转生杂病，待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成妖兽，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汝兄弟为念，免之免之，勿以物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可以服人。汝夫德薄，不足孝也。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待勿忘。汝兄弟更求闻达，至主至主。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他说呀，我开始得病不过是痢疾，后来转生了杂病了，再治也治不好了。我听人家说呀，这人要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妖兽，现在我呢都六十多了，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你们要好好的自勉，别以为啊 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要唯贤为德，可以服人呐、啊。你父亲这个人呢，刘备说他自己，我的德行很薄啊，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刘备这两句话呀，说来很谦虚，但是呢也很深刻。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呢、啊，你们不要跟我学。实际来说，刘备也知道，他很了解刘禅，这个孩子很软弱。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我刘备啊，人称枭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就你那点学识啊，你恐怕做不到，学不去。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要拿他当做父亲，不准有丝毫的怠慢。你们也不能忘记，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学习，要长心立志。这个学习很重要啊，这里包括可太广了，那就是刘备嘱咐他儿子刘禅，你要学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天文地理，要好好学。这一点你们应该向丞相诸葛亮学，诸葛亮把好多书啊都抄下来了。诸葛亮要不学，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实际他不是神仙，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继承父志，重整汉统啊。遗诏宣读已毕，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列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请立四君以成汉统。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啊，把年号改了，不是张武了，改成建兴了。建兴元年，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公元223年呢。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当了皇帝了。他是加封文武，大赦天下呀，加诸葛亮为五乡侯，领益州牧。这五乡侯是个侯爵呀。这五乡在哪儿啊？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哎，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五乡县。哎呦，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虽然那个琅琊五乡啊不归刘禅管，但是也得这么封，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就是刘备谥号啊，就是死后追尊吧。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嘛。哎，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了。尊吴后为皇太后，谥号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大赦天下，嚯，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悬灯结彩，鞭炮齐鸣，热烈庆祝。新皇帝登基了吗？那还不得庆祝一番呢？成都这么一通折腾，那有探马早已报进了魏国。魏国的国君曹丕这么一听，什么？刘备死了？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众文武一看，万岁，您乐什么呀？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怎么呢？寡人从此无忧矣。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 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名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丕这么一听，什么？刘备死了？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众文武一看，万岁，您乐什么呀？枭雄刘备死了，太好了！怎么呢？寡人从此无忧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说实在的，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现在完了，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来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啊。曹丕要干嘛呀？他当众商议，和文武商量商量，我现在要起兵，兵发西蜀，灭刘禅，杀诸葛亮，随后我回兵江东，把江东孙权再灭了，我这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吗？他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哎呀，慢来慢来，万岁，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怎么了？你因何拦阻？贾诩走到曹丕的跟前，万岁，您乐得过早了一点。现在虽然刘备死了，刘禅继了位了，我们万万不能发兵。为什么？您不想一想，刘备在江东一败，兵败白帝城，死在永安宫。我听说了，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情啊，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诸葛亮是何许人也？谁打得过他呀？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呐、万岁，您不可不三思而行。那意思就告诉曹丕，你好好想想吧，您冷静点吧。当初一日啊，我们就劝你不要发江东，你不信，非领着兵去，结果怎么样呢？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嗨，我们提醒过您，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那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不是都多余了吗？现在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兵马多一点，粮草足了一点？哎，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您别这么瞎折腾了， 可这话不能直说呀，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他也犯了合计了。嗯，贾诩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对对对，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与诸葛亮。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哎呀，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想到这会儿，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曹丕看着文武，文武瞅着皇帝曹丕呀、啊，有同意的大部分，可也有不同意的。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上前施礼：“万岁，您这个主张是对的，现在不出兵取西川是更待何时啊？”大家这么一听，哟呵，这是谁呀、啊、敢当着皇帝的面出头来反对贾诩？那贾诩是重臣呐、啊。大家伙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嗯，也就得他出来反对。怎么，人家有这个份儿，有这资格，感情是司马懿。司马懿一番话说的曹丕是非常高兴啊。哎呀呀，老爱卿，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万岁，您想得太及时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啊。老爱卿啊，以你之见，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万岁，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兵分五路去取西蜀。西蜀成都啊，咱们是唾手可得，必然能把刘禅灭了，而且是生擒诸葛亮。哎呀呀，老爱卿，你近前来讲话，寡人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万岁荣禀，司马懿可真有道道啊。他站在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汤汤汤这么一番话，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赞美司马懿，瞧瞧人家想得多周到。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司马懿告诉曹丕，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第一路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去见国王柯比能，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这算是第一路。第二路使臣让他去见南蛮王孟获，请孟获领南兵十万攻打益州，这算是第二路人马。第三路使臣，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奔东吴入吴修好。怎么叫入吴修好呢？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孙权向您求过救吗？在您跟前称过臣吗？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但是您没出兵。不出兵这本来就不对，可您呢，乘人之危，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到那儿去游说孙权，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别记前仇。然后呢，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攻打两川峡口，这算是第三路人马。第四路，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随后您再传旨让大将军曹真拜为都督，让曹真一路辖四路五路总都督，让他当这个总元帅， 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去取他的西川。分兵五路啊，是各有各的打法。诸葛亮他再有本领，他也敌敌不了啊。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没有多少兵将啊。只要是这么样一打，是西蜀可破，刘禅孔明可擒呢。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派这么些路人马呢？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打不了西川，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同时呢，您派出去的使臣，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不仅这人能说会道，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就是给孙权好处。不单是孙权，包括那个葛比能以及那孟户，全都得这么答应他们。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一有好处他就要往上上了。等把西川灭了，江东得过来之后，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给你什么地方，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特别是其中这孟达，孟达是刘备的人，他算是个降将，现在正要巴不得找一个立功的机会，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他会破出性命去为您去攻去打呀。为什么让曹真为总都督呢？那就不言而喻了，曹真那是您的心腹人，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人，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如果真的把使臣这样派出去的话，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西川指日可破。哼，司马懿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每个字儿摔在地上都当啷一家伙，大伙儿这么一听那就全服了。这番话说的曹丕哈哈大笑，哎呀，老爱卿，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我要亲自为使修书，我亲自挑选人谁当这使臣，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呵，您别看呢，这位曹丕在政治军事学上他稍差一点，可是他很有文采。哎呀，写出那书信来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流畅，让你这么一看呢，你就跃跃欲试。不用答应你好处，不用许给你割地，给你多少块地盘，你就愿意出兵，人家曹丕就有这本事。呵，这书信就发下去了，使臣打马扬鞭各奔各的地方。哎呦，魏国这一番安排，你要知道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前文书咱们就说过，江东那会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哪儿都有自己的耳目。那探报就报进了成都，先报给丞相诸葛亮，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可把刘禅给吓坏了。怎么呢？您想啊，他今年才17，他哪经过这个呀？什么？曹丕已经派出五路大军，各路人马最少不下10万，那就是50万呢、啊。50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哎呀，这西川不完了吗？这个，这怎么办呢？使刘禅奇怪的是，这么紧张，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相父是谁？诸葛亮啊。要知道， 刘备临终的时候有遗诏，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让刘禅呢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他刘备那么看，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快快去请，派人去请诸葛亮，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哎呀，启奏万岁，丞相病了啊。刘禅一听差点在椅子上蹦起来，怎么什么时候您病啊？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咱这时候病了？我来问你，相父所染何疾呀？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使臣一听，我也没瞧见丞相啊，因为什么呢？到大门口那儿他不让我进去，就告诉我说丞相病了，你回去吧。我就这么就回来了。刘禅这气，废物，万岁！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了，当时就得跪下啊！那是皇上，皇上一瞪眼，那还了得？哪有站在那儿跟皇上穷对付的？哎，你嚷什么呀你？瞪什么眼？哪敢这么问？这么问就剐了！吓得像鸡奔碎米似的那磕头啊！刘禅气得站起来直打沫沫，你磕头管什么呀？我问你为什么不进门？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就在这时节，旁边过来俩人，万岁息怒，万岁息怒。刘禅一看是黄门侍郎董允和谏议大夫杜琼。哎呀，二位，你看这个废物，我让他去趟白去了。不要紧，万岁您不必动怒，不必着急，微臣不才前往相府，探问探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回来奏明万岁。有劳二位，越快越好，遵旨。董允和杜琼啊，二位骑着马就奔相府来了。俩人走一道，研究了一道，研究什么呀？哎，董先生啊，咱们丞相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要攻打咱的西蜀？嗨，他怎么能不知道？我说呀，还是丞相先知道的。丞相知道了，怎么没能亲自来禀明万岁这个事儿呢？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而且还没见着面，还不让进门，这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咱们到那儿再说吧。二位老远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把马交给了从人。董允呢，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往门口这一站，轻轻弹嗦一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告诉你门口有人，请出来一下。果然有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站在这会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哦，二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哦，有劳管家回禀丞相，就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奉旨来求见丞相。把奉旨俩字说在前边，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是皇帝叫我们来的。哦，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正是。对不住二位，我家丞相病了，一律不见客人，请看。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哟，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立着一牌子，回避牌，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就不应该来叫门。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我就提醒你一声， 瞧见了没有？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杜琼，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万岁急成那样了，刚才发那么大脾气，急得满屋直打转转，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不行，杜琼啊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轻轻摆了摆手，那意思别看这牌子，他挂他的，咱们啊该进去得进去。董允一想，对，哼，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但是不管你多大，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董允想到这儿，咳咳，把胸脯一挺，手往后一背，哟，这管家看怎么了，这儿怎么卖份儿呢？哼什么呀？管家，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是奉皇命而来，万岁有旨，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休得怠慢。说到这儿，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嘴一撇，本儿把那脸扛起来了。嗯，杜琼一想，对，就得这样。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到里边告诉他们信儿去，怠慢不行，快整点儿。哟，这管家一瞧麻烦了，要不给个回话，这二位不能走啊，不能走，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丞相有话呀。管家想了想，眼珠一转，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倒是有点道道，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哦，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不错，正是，那好，您二位就这儿耗着吧。说完了他一退身，退进大门来，进了门槛一回手，叮咣更把大门插上了。呀呀呀呀，董允杜琼一瞧，好啊，这叫闭门羹啊，怎么办呢？嗨，咱跟他耗了，就这耗着，你不是不见吗？我们不走，来看座位伺候。手下人一听，这在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四外一学嘛，行，那有俩卖抄手的，抄手馄饨呢，干脆跟馄饨挑那儿借俩椅子得了，您凑合这儿坐着吧。这二位往那儿一坐，光这儿坐着也不行，不吃不喝，光这儿静坐啊，坐的都傻歪了。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那也得说一声。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病得还很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北

大家伙都走了， 嗯， 有一个小伙子没走， 哦、 乐呵呵坐在那儿等服务员叫他们单位这个名字。 他是哪个单位、啊？ 名字好听， 什么厂？ 甘肃跌打完厂的。 那他等什么呢？ 等着叫他干爹呢。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啊继续啊、结合着呢我们说的啊三部曲五操，另外还结合着我们这次啊到北京啊各个养生堂转一圈，你大家呢啊坚持的非常的不错啊，你就说了啊我们讲到这吧干树头，那首先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反应最多的干梳头以后头轻眼亮啊，没想到呢6、7、10岁了光头的啊不长头发的长出来了，头发呢嗯、发白了，白了有的是灰的灰白头，哎慢慢呢变黑了， 嗯这个是最普遍的现象。 是不是啊很多，所以说起这个我就想无形当中啊我就想起什么呢，想起在山西太原哎有一个女士啊，他跟他呢姥姥呢住在一起是吧，当啊哎他姥姥天天听我们这广播啊啊，所以呢他也听，他一听到是吧50多岁的白头变成黑了，60多岁的白头发变黑了，他不相信，他不相信这纯粹是骗人的，是不是啊，掉了头发还长出来白头发啊，就自己还能变黑，只能越变越白呀、啊、怎么会变黑呢，他就不相信。他每次啊他听广播他怎么听啊，他趴着听，他把小腿翘起来干什么，他磕脚，哎他就那么坚持的，哎只要一广播他就趴在床上哎磕脚啊摆腿啊然后听。后来他发现呢他姥姥的头发70多岁了，整个呢这个后头啊哎又白变黑了，这回他相信了是吧，还特意呢跟我做此交流，那他就说一开始不相信啊，最后呢发现他姥姥的头发70多岁了变黑了，他这才相信。另外呢还把自己趴着哎磕脚的这个体会这个效果也和我做了交流是吧，交流什么呢， 他说呢，有他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呢，他尽管不相信，但是他也做啊。我们在这个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姚老师你发现了吗？是吧？似信非信啊，反正也不花钱呗，也不费事儿吧。 那就让他去试。 哎，就是啊， 用实践去证明有没有效果， 是不是？你就像我们在这个厂桥这次去， 嗯， 这个魏老先生，是吧？一开始他也不信，是不是？正好谈到什么呢？哎，西上两点，他一做，怎么样？立马他就有效果呀。 所以深信不疑了。 对了，然后你比如说这次，啊，他又说了，他这头发除了前边这块还白，所有其他部位的头发全都黑了。多大岁数了？ 80岁了。 哎，80了。而且呢，他在这个三部曲的基础上，他还做了一个什么穴呗？百会穴。一做百会穴，他说记忆力增强了。你看，百会，百会啊，百脉之会啊，的聚会，是吧？它有生阳的作用。大家记住啊，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就是我们的头相当于太阳，那么我们脚呢相当于土地啊，大地啊。这早晨为什么要求大家做干梳头？我想这个大家就清楚了。 因为早晨是阳的初始阶段， 你要顺其自然，你要和人体要和啊自然相什么相一致相配合啊，要融入自然。你看这里边啊，别看那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它里边有很深的内涵。阳是什么呀？为什么要生阳呢？是吧？我们要通过外动啊，促进内动啊，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啊，促进经络的疏通啊。就杨老师说的，所有的阳经都上头，没错啊。通过疏通经络，气血活了，那么营养呢供应呢我们头了，这时候阳气升上来了， 就是说通过刺激我们的穴位达到经络的通畅，就是刺激我们的阳气上升的一个过程。 对啊，激发嘛， 嗯 啊，激发我们的阳气。阳是什么？阳是人体的动能，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是吧？有人不爱动了，为什么不爱动了？阳气不足了，是不是？阳不足了，阳主动，阴主静，那你早晨一定要把调动起啊，阳来。你到晚上呢，你要静下来啊。为什么我们讲呢？是吧？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呢在于晨啊。让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大脑优先通过呢啊干梳头，是吧？食指干梳头啊，把优先把血液啊，供应给我们心脏，供应给我们大脑，保持是吧？我们这发动机正常的运作啊，保持我们大脑有充足的血氧供给啊。所以这个养生是吧，一定要和呢啊自然规律那、要相吻合啊，达到一种同步，顺其自然，在自然中努力，是不是这话？ 是的。 哎，大家记住啊，一切都要顺其自然。然后在自然中努力，这句话呢，我们是学习《黄帝内经》，变成了自己的话啊，变成了哎百姓啊听得懂的话。《内经》怎么说？《黄帝内经》，顺四时者生， 逆四时者亡。 啊，所以说看见了吗？就简单的早晨这个五步操，它是有理论根据的，是不是啊？为什么收到那么好的效果？它符合于自然规律， 它达到了和自然同步。 同步，你看这效果多好啊，是吧？啊，就我们说的这个魏老先生，是吧？不但头发黑了，而且呢，在局部加强做百会穴，记忆力增强了，那是不是有效地防止了什么病啊？ 脑萎缩的发生。 对，啊，有的叫脑萎缩，有的叫认知症。阿尔茨海默症，是不是？ 对， 哎，叫什么都好啊，中心的目的记忆力 消失了。 对， 那个名字是无所谓，是不是？关键一旦什么都记不得了，最后呢，连家都回不去了，这就悲惨了。有的就居然就死在外面了，是不是？这个人生啊，这个圆圈啊就没有花园，是不是？在中国人来讲，这非常非常不好。但得这病有什么办法啊？当你得了这病，在现代的我们医疗的这条件也好，技术也好，认知也好，是吧？还不能够解决。但是呢，这病不可以治，但是可以防，是吧？可以防，包括我们现在，是吧？很多的这个视力包括大脑萎缩的、小脑萎缩的，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是吧？它有逆转的作用。什么叫逆转呢？那停止了，或者呢，这个进度我们踩了刹车了，减慢了，有的还恢复了，往回处走了，记忆力增强了，这东西就得必须得早，早的意义非常的大，非常的重。一旦得了，那说实在，现在还解决不了，到了严重的地步，不可逆转了，所以在这点上，经常干梳头。那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说了，它对预防什么脑萎缩、记忆力减退有好处，还有什么好处啊？对防止脑中风有好处吧？ 有， 通嘛，是吧？通了它还容易脑梗吗？它就不会了。那么还对什么好处啊？头疼，是吧？头疼，头晕，是不是？很多人头疼头晕呢。做之后这些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是不是？有的人呢，在总结的时候，大家一块交流的时候，他就忘了，他就忘了。别人一提，哎呦，对了，我还有一点没说，你看。所以这个这种方法，自然的这种方法，所以它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大家都知道，自然的这个魅力啊，自然的能力啊，不可估量，不可估量。所以大家只能自己去悟，是不是？学中悟，悟中做，做中呢再去悟去，不断的呢提高，提高了认识，提高了它的重要性和意义，那么说你就提高了信心，有了信心，有了决心。是吧？有了耐心，还再加上恒心，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是吧？很多人是吧，一见风就头疼，通过做了干梳头还头疼吗？ 减轻了，甚至消失了。 对，有的还有呢，神经血管性头疼，你这就更难治了，是吧？那痉挛呢？是吧？痉挛。大血管收缩，小血管怒胀，这就是神经血管性头疼的生理表现，就病理表现，就是这意思。那么说呢，通过干梳头它有什么作用？解痉挛啊，特别我们用脑力工作的，费脑子这活你不仅仅是要早晨做，你做了一段这个脑力工作以后。有一个空档，是吧？哪怕5分钟的空档，你做一下干梳头，那就有效防止了将来的，是吧？由于高度的紧张造成神经性血管头疼，是吧？造成什么？是吧？预防了高血压、脑痉挛呢，是不是？所以这些好处特别多，是吧？有人一见风就头疼，解决了吧？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决的，所以说这方面。干梳头的作用，效果是非常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啊，再加上我们局部加强，是吧？我们也结合着常见病、多发病，是吧？我们也说说，啊，大家要知道，是吧？大脑是所谓是司令部，就说呢，它能够啊指挥我们全身，啊，包括你的行动，包括你的思维，包括你的情感。为什么要抓呢？要抓头，是吧？抓头，抓头，这里边又有一个含义，是吧？那个头呢是抓领导这个头，啊，我们一些养生保健的也要抓这个头，一直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别挣了一辈子钱，最后不知道这个钱忘了放在哪里。你看那个着急劲儿，是不是？这不是避免了吗？这时候说对我们这个头，还有啊，通过啊食指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心脏有好处啊，是吧？你看很多人，是吧？你发现呢，这个心脏不好，手怎么样？手没劲儿，手无力，哎，手抖了，是不是？嗯，这些呢都可以防止。为什么呢？它优先呢，是吧？你哪儿动啊？啊，它气血优先供给哪儿，这不就解决了，是不是？特别是有啊，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啊，这些朋友，在做这个啊肝梳头的同时，说我心脏还特别不好，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啊，整体调整的，基础上，可以搞一个局部加强。啊，咱们局部加强呢，啊，就是一个极泉穴，啊，极，啊，是极好的极，啊，这个极，啊，一个木字旁，一个鸡哥的鸡，泉，泉水的泉，极泉穴。这个穴在哪儿了呢？就在我们的腋下，啊，它是一个心经啊，是一个心经，是吧？最重要的一个穴，而是离我们的心脏是最近的，啊，最近的。极泉，极泉嘛，啊，泉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啊输出的血如泉往外涌啊，啊，是不是？一收缩出来了，是吧？极泉，你想想，非常重要。那怎么做呢？是吧？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做什么呢？做这个左侧的啊，左侧的极泉穴。具体怎么做呢？就是用我们的右手四指，直接啊插到我们的腋下，啊，四个手指头插到腋下，然后大拇指呢按在我们的啊，一放大家就知道这大拇指在我们的腋下外面，就这姿势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把你这个四指啊不是平放，而是呢弓起来。什么叫弓起来？这个穴位呢半圈啊，不是握着圈，是半圈的，哎，支起来啊。这时候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摇动我们的大臂啊，摇动我们大臂，可以往前摇，是吧？你也可以往后摇啊。特别就是有心脏不好的啊，不管是你已经有发生了冠心病、心绞痛，预防也可以啊，它的作用还是比较全面的。特别是有了这个基础了，当你摇动大臂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你看这还可以查病啊，就是看你的是吧，这个心脏好不好啊，这个心经的这个啊 经络通畅不通畅啊，有的人疼得不得了，那说明就是不通了，你自己都知道啊。我们总说要健康握在自己手里啊，要自己要做健康的主人，你没有这些知识，你没有这些方法，这不是等于一句空话吗？你不是干好干喊着啊空口号吗？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啊要落实啊，真正的要做到我们是健康的主人。所以这个方法是吧，不仅仅是有预防啊啊保健呐、啊、康复啊养生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查病，你就知道自己的啊这个经络通不通。那不通啊，不通就特别的疼，但是你做不上一个星期，你会发现什么？疼痛的程度是越来越低，这就是整体调整局部加强的好处，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结合着一些呢临床的一些疾病啊，结合着预防啊，这样我们讲起来，我们觉得啊实际的意义就更大一些，是吧？更有更强的针对性。你比如说啊，我们这次姚老师咱们去这次倒是昌平吧，是吧？ 对， 我们有一位就是心脏不通吗？ 对，一位史先生。 史先生、 嗯、 啊，血管堵了两三颗吧。 对，我来说一下吧。史先生呢是2007年11月份上的， 哦， 之前呢60岁刚刚退休以后呢半年就发病了。 你看， 就是2005年的时候吧，刚刚退休，到了年底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做了搭桥手术、 嗯、 搭完桥之后呢也不见效，又在桥上安了一个支架。 嗯， 2006和2007年的时候是最严重， 嗯， 根本也下不了楼，一年呢要住14到15次医院。 哎呦， 北京的阜外医院急诊是常客。 嗯嗯嗯， 在家住的最长时间呢这一年当中是28天，最短的时间是3个小时，又返回医院了。 好，成了这个，成了大石了啊！ 对， 住医院的大石。 说不好一会儿就心律失常了，一会儿就心律过速，心里特别难受，腿还没劲儿，站不起来。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他不能看电视， 嗯， 也不能那个看报纸， 嗯， 也不能写字，只能听， 嗯。 所以说，就在那时候听到咱们的广播， 嗯嗯。 听到广播之后就和我约了一下时间，因为他不能见人、 嗯嗯、 约好了来到咱们店、 嗯、 然后学了方法之后买了3七星茶， 嗯嗯， 回家之后就做方法，每天拿出4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些按摩，穴位按摩做得比较认真， 嗯， 一天呢喝上4袋茶， 哎， 半个月之后 嗯 就有了好转。 嗯嗯， 从那儿开始一天比一天好，是一年比一年好。 嗯， 从过去的不能交谈、 嗯、 不能说话，不能看电视，咱们这次去你看、 嗯、 石先生自己都能开电动汽车了。 好，这个姚老师啊因为在北京掌握的情况啊比较细啊，这次因为呢这个我去的时间短，是吧，了解的没有姚老师那么详细那么全面啊。这个一开始啊这个史先生啊并没有到啊，是他老伴儿到的啊，老伴儿跟我说的，是吧，老伴儿跟我说的特别简洁，因为啊人都想跟我说几句，是不是啊，所以有些啊这些老朋友就捡着主要的啊跟我谈的是几个不能啊，就是刚姚老师说了啊，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几个不能，是吧，不能看，是不是，姚老师说了，是吧，不能看什么呢，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是吧，也不能写，是不是啊，也不愿意说啊，还不愿意接触啊人，那这不怪吧，是不是啊，应该做完手术以后啊又是搭桥又是支架的，是吧，有很多人做完以后特别舒服，是不是啊，特别舒服，但是他不太舒服啊，出现这种症状，但是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啊，所以成为住医院的大石了，在家待很短时间，但是用这种自然的方法，你看这回我说干什么了，在家修车了啊，我们都快走了，他把车开来了一看精神状态特别好，